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着太神秘。 我觉得懂事从来都不是先天就能够拥有的一个属性，一个人只有经历过足够多的伤害，吃过很多很多的苦，才能变得足够温柔，足够体贴，足够善解人意。一定要经历了很多没有人疼惜的时光，经历过千锤百炼，才能够足够懂事。所以被夸懂事也并没有什么好。 空气，而我依然